みんなしっかりだね、しっかりだね。 太君、太君，我的两面的，哎，脚横二头的，你看戴的、穿的，都是太君发的。 报告， 他们的两面大大的。 哎，太君问你，到底是谁干的？ 谁干的呀？我不是说过吗，一大早我们去歇火才看见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 不知道？我说就是你们干的。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笑话？你说是我干的，我说是你干的。 打开喽。哎， 太君，我说死死的不行的，我说过打东亚工人的我得干，杀太君的我得不干。三掌柜和我是朋友，他受伤的我打电话的，他才得救的。你要不信，你要打个电话问问他，我说一句假话你也谈了我啊。太君没事的呀，没事了的呀，我就带着弟兄们要去干活了的呀，干活。我说过大东家工人的我得干，啥太君的不干。 我说爷们没事。 冈村凶狠地杀死了无辜的洋行工人，王强悲痛欲绝。 狗日的日本兵，你不是说好不杀人了吗？你不是答应我了？ 你们都来了，来 上来， 快， 红哥， 快坐， 可祥子， 红哥，快坐， 好久没 见了，好，大家坐，坐坐， 都快两年了吧？ 可不是嘛，哎呀，想死你们了啊！怎么样，都混得不错吧？ 呸！奶奶的，这两条线呢，没咱哥们的吃事了。小鬼子杀人就跟杀个小鸡一样，俺这七尺高的汉子也只能干瞪眼了。 也没咱活路了， 这也够惨的呀。 可不是嘛，红哥。这小日本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在我裤裆上搭俩窟窿，这不是让我断子绝孙吗？他妈的， 行了行了， 红哥已经没咱们穷哥们的活路了。 红哥活路有，就看咱哥们有种没种。 当然有种啊， 今晚来的就没脑种。 对， 你说吧， 没有脑种， 你说怎么干，大伙儿跟你干。 对， 红哥，洋行那几个鬼子是你领头砍的吧？ 他害怕了？ 嘿嘿，奶奶的，你就领俺们哥们干吧。 好啊，有种的咱们就拜把子抱成团跟小鬼子拼了。 好好， 哎，你们 拼 了， 咱们走。 好， 老红聚来了一群穷哥们，义和炭厂开张了。李九前来道贺，他问老红对联上写的是什么，结果老红说颠倒了。 多谢多谢多谢， 来里面请。 谢谢啊。 哎，红哥， 哟， 哦，九哥来了。对，九哥就等您了啊。 不好意思， 哎呦，谢谢谢谢。 快，里面请。 来，里边请里边请啊。 强哥呢？ 办事去。行， 掌柜来了。 哎，里边这上面写的什么啊？啊， 买卖兴隆通四海 啊。这边是财源茂盛达三江。 红哥，我个识字，可这三四我还认识啊。先生写错了？ 不，这一个意思，一个意思。请。行。哦 呦，刘总，替我带个 酒哥来了啊！酒哥来了，小伙，恭喜发财！请上座，请上座，上座，上座。来，小波倒酒。 上家了，红哥，我把客人接回来了。 政委李正被王强请来了。看到大家都在喝入伙酒，李九独自离开了。 这位是，我来介绍一下子吧，这就是新来的管账先生。 哦，毕姓李，李正。